冷静思考。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，多吸点清新空气。 哦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，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，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，大写的 V， 蓝天的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。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德九年，玄武门之变，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在他的朝堂上，文臣治世，武将建功，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。李世民西征东突厥，灭国吐谷浑，天可汗名扬四海。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，为争夺地位，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？初掌大权，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？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，他又如何化解？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李君羡战功显赫，被李世民派去镇守玄武门。然而老天偏偏跟李君羡过不去，就在李君羡镇守玄武门不久，长安上空的天象出现了异常，太白骤现。李世民赶紧命令天文官员对这一特殊的天文现象进行了研究。很快，天文官员得出了结论：女主昌。这女主昌意思就是说，将来的某一天会有一位女性成为天下的主宰，这不是要了亲命了吗？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，天下虽然有女神仙的传说，但从来没有过女皇帝的传说。即使汉朝的吕后、北魏垂帘听政的皇太后，他们也都是听政，但皇帝还是男人。这下可玩大了，未来居然会出现一位女皇帝，这个女皇帝会是李唐王朝的吗？她会是姓李的吗？李世民想不明白，天文官员们也想不明白，但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消息对于李唐王朝而言就是惊天霹雳，偌大的天下将会由女人来主宰，这不全乱了吗？就在李世民还在为这个占卜结果忧心忡忡的时候，令他更担心的事情出现了。在民间居然正流传着一本秘籍，秘籍上的话让李世民更加惊愕。秘籍是这样说的：唐三世之后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。这一下更直接了，居然连未来女皇帝的姓儿都说出来了，这能让李世民不郁闷吗？李世民下令追查秘籍的由来，然而查来查去线索断了，秘籍似乎就是从天而降，没有源头。女皇帝姓武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死后不久，李世民召开了一场宫廷宴会，宴请的都是武将，左武卫将军李君羡也在此列，他跟其他将军一起 来蹭李世民的酒喝。这场宴会，李世民定下了一条新的饮酒助兴的规则，每个人必须说出自己的小名。这下可热闹了，五花八门的小名随之而出，什么狗事儿、拴柱、小强齐齐出现，笑得大家伙前仰后合。到了李君羡这儿，大家都静了下来，想听一听这个五大三粗的将军小名究竟叫什么。李君羡站了起来，理直气壮地说道，臣的小名叫五娘。喷了，彻底的笑喷了，大家怎么也不能把眼前这个李君羡和五娘这个小名联系起来，反差也太大了吧。李世民也加入到了爆笑的行列，指着李君羡笑着说，哎呀，你这算哪门子女子呀，长得如此的五大三粗。李世民笑着笑着差点岔了气儿，突然他的脑海中快速组合起一串词组，五连郡公、左五卫将军、玄武门守将、五娘子、李君羡。好嘛，这五个词组组合到一起是什么呢？难道她就是唐三世之后那位女主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啊。李世民心中盘算了半天，还是不能把李君羡和女皇帝联系到一起，这一切或许只是个巧合吧。怎么说他李君羡也算是个忠臣良将啊。然而事情巧合到了这个程度，李世民的心中还是有所顾忌，重中之重的玄武门是不能让李君羡在手了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不久之后，李君羡被免掉了左五卫将军的职务，出任华州刺史。如果此时的李君羡意识到自己的处境，谨慎交友，或许还可以一生平安无事。然而李君羡偏偏没有意识到，在华州他很快结识了一些朋友，其中有一位朋友叫袁道信。袁道信这个人说起来比较神奇，他自称可以不吃任何东西，只需要采天地之灵气就可以维持生存，听起来像是一台永动机，一般人都不相信，而偏偏李君羡就信。另外袁道信还有一个特长，通晓佛教法术，这个特长同样折服了李君羡。时间不长，两个人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在两人谈话时，李君羡一律清退左右，只与袁道信密谈。李君羡满心以为这样的谈话只有天知地知他知袁道信知，可事实证明这是错觉，他们的谈话不只是天知地知，李世民也知。贞观二十二年七月初，李君羡倒霉到了极点，老天彻底跟他过不去了。七月初，长安上空再次出现奇异天文现象，太白昼现，原本渐渐淡忘的李世民再一次被提醒，女主昌三个字再次萦绕在李世民的心头。几天后，有御史上奏，君羡与妖人交通，谋不轨。七月十三，华州刺史李君羡伏诛，身后家产全部充公。倒霉的太白金星，莫非你跟李君羡前世有仇不成啊？其实啊，还是应了那句话，尽信书则不如无书。如果你真的认为李君羡死于太白金星，那么你就被耍了。这是一个复杂的连环套，而这个连环套的制造者其实是两个人，一个是李世民，一个是武则天。晚年的李世民是猜疑的，他猜疑一切可能威胁皇权的人。李君羡之所以被杀，其实原因很简单，一，曾经镇守过玄武门，二，与妖人交际。以玄武门政变起家的李世民比所有人都清楚玄武门的意义，小小的玄武门其实就是李唐王朝的命门，只要运作得当，几百人的政变队伍就能通过玄武门夺取李唐王朝的皇权，这一点李世民比谁都清楚，所以他格外看重玄武门，不是绝对心腹绝不可能去镇守玄武门。 李君羡原本是可信的，然而承平已久，养尊处优，曾经的忠心是否还会依旧，这让李世民有些怀疑。侯君集、张亮的例子近在眼前，所以李世民有了将李君羡出任华州刺史的举动。然而在华州，李君羡偏偏不检点，居然与妖人交往甚密，这一点李君羡已经在劫难逃了。说到底，李君羡不是死于太白金星，只是死于李世民的猜忌，而太白金星不过是一颗替罪星而已。李世民没有想到，他为巩固皇权所做的努力，最后居然成了武则天的宣传工具。李君羡交往妖人，太白金星出现，两者组合到一起，李世民最终诛杀李君羡，这是李世民的连环套。太白金星异常，李君羡身上有一连串与武有关的符号，李君羡伏法，而武则天却最终登基，组合到一起就是武则天的连环套。朕早有天命，这就是武则天最想要的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一切已经真相大白，贞观年间的所谓太白昼现只是普通的天文现象，天文官员可能只是占卜出未来国家政权可能存在变数，这一结果加重了李世民的猜疑之心，也导致了结交妖人的张亮、李君羡人头落地。所谓女主昌，所谓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带有天下，这一切说辞其实都是武则天后来的伪造，一切的一切都是武则天为了向天下证明，看，朕有天命，天命不可违。然而无论是李世民的连环套也好，武则天的连环套也罢，总之曾经的名将李君羡已经是人头落地，撒手人寰，留下了一系列的巧合让人无法解释。为什么偏偏是他？为什么他会与武字那么有缘？玄武门，左武卫将军，武连郡公，武娘，这一切究竟是天意还是巧合呢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。我们只知道在贞观二十年前后，先后有三名高官死于冤案，侍中刘季、刑部尚书张亮、左武卫将军李君羡，前两位是正三品正部级，后一位是从三品副部级。短短三年时间，三位大高官人头落地，罪名莫须有，这一切只因为皇帝老了，他很猜忌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仕途千里，终有一别，当了一辈子官，总有告别的时候。同现代社会的离退休制度不同，在古代，官员的任期其实是终身制的，只要你有一口气在，你就还是国家官员，什么时候把眼睛闭上了，你的这一辈子才算是剧终，你的仕途才能打上明谢字幕。从贞观十九年开始，李世民手下的重臣纷纷到了剧终时刻。从贞观十九年到贞观二十二年，短短四年时间，就有五名重臣先后去世，分别是岑文本、高士廉、马周、萧雨、房玄龄。最先去世的是岑文本，他死于东征高句丽的大军之中，时间是贞观十九年四月初十。在贞观十八年八月，他刚刚升任中书令，正三品正部级，兢兢业业了一辈子，终于达到了仕途的顶峰。然而岑文本在顶峰的时间实在太短，从贞观十八年八月到贞观十九年四月，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。半年之后，他就病逝于东征高句丽的大军之中，他是日夜操劳累死的。在他去世的当天，李世民已经看出了端倪，对左右侍从忧虑地说道，岑文本跟我一起去，只怕他不能跟我一起回来了。当天岑文本欲暴疾而死，可能是过劳死， 时年51岁。岑文本降官出身，武德年间割据政权萧显的部下，后投降唐朝，进入李世民帐下。贞观年间一路平步青云，最后官至正三品中书令，也算是创造了贞观一朝的职场奇迹。与他齐平的只有后来被处斩的侍中刘季。不同的是，岑文本虽遇到暴疾也算是善终，而刘季只能三声叹息了。在岑文本去世两年之后，贞观21年正月初五，老资格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高士廉病逝，享年72岁。高士廉是长孙无忌和长孙皇后的亲舅父，长孙皇后兄妹父亲早逝，高士廉这个舅父就承担起了养育的责任。也正是高士廉慧眼识珠，在长孙皇后小时候就为他选定了李世民这个夫君。事实证明，高士廉的眼光很独到。实际上，无论是个人谋略还是为官，高士廉都非常有一套。玄武门政变他是策划者之一，贞观年间他也曾长期主持人才的选拔，这样的故旧去世，李世民的心痛可想而知。时间进入贞观22年，这一年李世民更加感伤，因为在这一年他一下失去了三位重臣，马周、萧宇、房玄龄。正月初九，一直受萧可病，也就是糖尿病困扰的马周撒手人寰，享年48岁。他的去世也意味着贞观一朝的职场奇迹彻底终结。马周贞观四年以布衣身份得到李世民垂青，经历18年努力，最终官至正三品中书令。从平头百姓到正部级高官，期间的跨度有多大可以想象。难能可贵的是，马周在不断攀升的同时还保持着不错的官声。李世民对马周的厚爱还不止于此，甚至在李世民驾幸翠微宫时还下令寻觅一块风水宝地，做什么用呢？为马周起宅。至于马周病重期间恩宠尤甚，名医中史相望不绝，每天令上使以膳供之，李世民亲自为之调药，皇太子李治亲临问疾，于公于私给足了马周面子。李世民厚爱如此，马周也没有辜负李世民的厚爱。临终之际，马周还亲自做了一件事，对别人来说是小事，而对他而言则是大事。他找出了昔日尚书所用的所有草稿，亲自付之一炬，慨然曰：“管仲、晏子大肆宣扬国君的过失，为自己赢得身后之名，而我不能那么做。”同样是尚书的底稿，马周选择付之一炬，魏征选择流传于世，谁高谁低，李世民有数，历史同样有数。在马周之后，6月24，特进正二品宋公萧宇病逝，享年74岁。老资格的萧宇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，这位老资格能横跨武德贞观两朝不倒，确实有自己的独到之处。不过他偏激的性格还是在无形之中让李世民非常不爽，以至于李世民要在他的谥号上做做文章。原本太常侍给萧宇拟定的谥号为德，而尚书省经过研究说应该定为素。无论是德还是素都是不错的谥号，而报到李世民那里，两个都被推翻了。李世民说了：“逝者行之计，当得其实，可谥曰真扁功。”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，谥号嘛，应该是行为的痕迹，应该和生前的行为相符嘛，要是按照这样的话，就给他定个真扁功吧。真表明端庄，贬表明多猜疑，两个字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毁誉参半的谥号。在一个谥号上跟萧宇过不去，说明萧宇得罪李世民得罪得不轻。得罪谁不好，偏偏得罪皇帝。在萧宇之后，李世民最痛心的事情来了。7月24，他的肱骨重臣房玄龄病逝了。房玄龄的病逝 让李世民感觉几乎塌掉了半边天。贞观一朝能够从头至尾恩宠不衰的人其实不多，长孙无忌算一个，房玄龄也算一个。如果说长孙无忌借的是友情、亲情加能力，那么房玄龄完全凭借的是自己的能力。贞观一朝里里外外都是他事无巨细的打理，一个人一时兢兢业业不难，难的是房玄龄二十余年兢兢业业，鞠躬尽瘁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几乎所有关于李世民的仁政，其实都有房玄龄的功劳。在房玄龄弥留之际，他还做着一件事情，上书力荐李世民停止对高句丽用兵，让人民休养生息。尽管李世民和他的子孙们没有接受房玄龄的建议，但房玄龄的苦心天地可表。贞观22年7月24，大唐第一名相房玄龄与世长辞，享年70岁。在房玄龄的身后，他的儿子房遗直、房遗爱依旧承受着李唐王朝的恩宠，房遗爱更是迎娶了李世民的女儿高阳公主。然而恩泽在盛也有尽时，永徽四年，因为房遗爱与高阳公主的愚蠢举动，导致了房玄龄一脉永久衰落，大唐名相房玄龄的光芒在身后数年之后便被子孙丧失殆尽，可惜可叹。四年之中送别五位重臣，李世民的痛心难以言表。经历了太多生死离别，经历了远征高句丽的失败，自觉老年将至的李世民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，换句话说更加怕死了。此时的他比任何的时候都想延续生命，如果可能的话，他想再活500年。尽管在年轻时他不止一次嘲笑过秦始皇，嘲笑过汉武帝，嘲笑他们妄想长生不老，竟然吃上了所谓的丹药，现在轮到他自己了，同样不可救药地迷恋上了丹药。事实上从贞观20年起，李世民就开始服用丹药，尽管外界并不知晓，但贞观21年正月高士廉去世时，长孙无忌的一句话道出了端倪。长孙无忌为了阻止李世民到高士廉家里奔丧，说了这样一句话：陛下耳今时，余方不得临丧，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。长孙无忌所说的金石实际上就是丹药，这说明从贞观20年起，李世民已经迷恋上了丹药，而这种迷恋随着贞观22年一次意外的战争更加登峰造极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贞观22年，王玄策一人灭一国，这是李唐王朝的一个传奇。这个传奇的具体经过是什么？李世民又是怎么迷恋上丹药的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演播刘继彤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打开历史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 我叫王兴志，